人家给我们这个同事尝了一尝，哎，就说这茶呀，其实一入口一看这形儿就知道，这得是大几千的茶， 地道有味儿，香，就是您耗的那口茉莉花香，茉莉花茶那个味儿。可是您以前没有喝过这个青城山的茶青做出来的茉莉花，您尝尝，我觉得不比原来传统的茶差，甚至在味道很多一些特殊的香气当中，比原来的更好喝。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四川青城山的茉莉花茶的品质回馈图，其中包括三斤的茉莉花茶。在市场上得10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真的是把性价比期间的中间商的这些赚的差价。 说什么性价比？我觉得可能人都没什么钱赚，你多费工多费料啊！ 是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我把呢日本太佛高啊中国区域的总代理的经理呢赵经理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来介绍这个产品。赵经理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确实中国人爱喝热水， 对， 这都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哈。 天冷的时候多喝点温开水 对身体好。 所以呢你要想喝热水的话呢，就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温杯啊，保温壶，这是一定的哈。 对， 但是这方面确实日本的太佛高这个品牌做得非常好。据说他们的那个保温的效果，比如说您把这个热水搁进去以后啊，把它这个盖上，好像一天几乎它那个热度都不再变的啊。 对，所以这个已经是超过了行业标准，就等于说你把100度的开水放到我们的保温杯当中，过了6个小时、8个小时，你再打开之后你喝，它还是烫的，还是热的，就是让你在寒冷的冬天里随时随地都能喝上一口温暖的热水。 没错，当然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一个是它的选材，另外是它的工艺啊，都是很有关系的。 首先第一，我们的用料就也就是选材啊，里外通体用到的是304食品级别的不锈钢。首先这个材质安全，没有锰超标，没有重金属超标，直接接触到嘴安全没有问题了。另外呢，我们密封性也足够好，真的能够做到倒杯不洒，滴洒不漏。通过这两个细节就能保证到我们密封性好了，保温时间延长了，所以携带更加方便了，不用担心滴洒这个漏的哪哪都是了。 而且刚才您提到它这个选料呢是非常讲究的，用的是304的不锈钢，食品级的不锈钢， 它就是达到了食品级别，入口级别，所以它叫食品级别的不锈钢。 对， 保温杯去外边买有好多种，就是便宜的贵的也都有，品牌也不一样。很多人去外边买到的保温杯，外边通常来讲都是比如说2020的，用久了会生锈， 是 会腐蚀会腐烂，那个钢材的颜色会变色，那就是材质不够纯，达不到304，它达不到食用级别。所以你泡茶你泡果汁，它融入一些有危害的成分，会融入水中，然后喝到身体当中，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没错，其实达到304级别的话呢，一个是它的厚度哈，这个是很重要，另外呢它的沉度都是有的。 对，用料很扎实， 是是， 所以它是抽真空双层，保温时间足够长久。除了用料扎实之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钢材的中间的部位啊，还镀了一层叫镀铜层。这个镀铜层呢，很多一些小的品牌都没有这一层制作工艺的。首先它能够做到热隔绝、热反射、热循环，延长温度的这个保温时间，所以保温时间也就自然更加长久。所以大品牌该有的制作工艺就是全部都体现在这些小的细节之上。 是的，选材好啊，制作工艺也好啊。另外呢，实际上外观我看也不错的哈。 我们是钢琴烤漆的外观， 是的， 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非常高档， 摸起来就是这个油润吧，很光滑。另外颜色呢是香槟金的颜色， 是 看起来也很高端，在家里用，出去用，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在车上备一个都很方便。 对，非常有品质哈。 对， 所以呢，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就免于大家呢在代购了、 嗯、 啊，或者说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再去买了，那个非常的不方便， 甚至是比日本代购的还划算。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日本的太福高这个品牌的保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嗯，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里边呢，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我们先说我们有一个两升的大水壶、 嗯、 这个两升啊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以往去外边买一个单独两升的可能都要四五百五六百， 是的， 容量大装得多、嗯、你家里一般人老人平时泡茶呀平时喝热水呀，你烧开这一壶往那一放一天都够了， 两升的 哎，容量大。还有一个呢，我们有一个640毫升的保温杯、 嗯、 那很多人都知道外边买杯子顶多都是500，我们是640，装的够多，口径够大，带出去一天也够了。 对， 还有一个高硼硅玻璃抽真空双层的、 嗯、 这个不是普通玻璃。什么叫高硼硅呢？入微波炉入烤箱零上400零下200不炸裂、 嗯、 所以够坚固耐用。这个老人泡茶的孩子喝奶的我们也有了。另外还有一个焖烧罐， 对， 圆的肚子很大，750毫升焖鸡蛋焖粥，把生的食材加进去、 嗯、 倒点100度的开水，盖子盖严了，通常焖4-5个小时都能焖熟了、 嗯、 哎，它叫移动的厨房。 对，而且呢像这个焖烧壶的话呢，如果你给病人啊或者给其他人，比如说我上下班带饭的话， 可以 我搁进去然后把盖子一拧， 一天都是热的、 哎啊、保温效果特别好 特别好。 那像这个组合的话，如果在市面上，因为我看到过这个品牌，比如说沃尔玛呀、 家乐福、 家乐福全都有， 很多知名的商场超市都有专柜， 嗯， 都能够看到。 那这个组合的话在市面上是多少钱？ 就这四件，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 嗯、 价格是1596元。 哦， 这是在每一个专柜都是明码标价统一售价、 嗯、那么今天给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因为厂家和我们这个 是的 直接来合作， 我们直接合作 299元。 哎呦，太好， 相当于帮大家省了将近1300块钱的价格。 是，那么我们跟这个日本这个太福高这个品牌呢是直接合作，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哈。 对， 当然你们也不以这个作为一个赚钱的目的哈， 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嘛，有广告的意味在里边。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啊、刚才那张赵经理提到的， 嗯， 299元， 对， 299元您就可以拿走啊。那市面上的是有零有整是1596，但是今天我们299元您就可以拿走，所以需要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个人认为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保温壶也好，保温杯也好哈，另外像这个焖烧壶也好，一般在家庭当中呢咱们都得有哈，尤其在这个季节必备的哈。嗯，但是呢在市面上如果买的话，你买不好的话呢就打眼了啊，对身体真的是不好。没错， 要么就是买到不好的牌子， 嗯， 不好的材质、 嗯、 然后装了水之后呢，它这个比如说锰析出、 嗯、 重金属析出、 嗯、 融入水中喝到身体当中，比如说对人体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嗯嗯，你像那个超大两升的那个保温壶哈、 嗯、 真的是放在家里边的非常的方便哈，比如说当这个暖瓶用。 对， 你像家里要是弄暖瓶的话有一个塞子啊、 哎、 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方便，还容易细菌的给它污染了。 那木头塞容易掉渣。 是， 然后过去家里边那个暖瓶里边都是那个内胆，叫水银的内胆吧、 嗯、 容易碎裂容易爆炸， 是是， 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对， 我们这个呢通体里外是304的不锈钢， 嗯， 第一点安全了，第二点呢保温时间够长了， 嗯， 第三点呢容量足够大，放在家里边全家人一天都够了。 没错，您在家里边呢用也可以，而且这东西还可以随身的携带、啊、 没问题， 大容量还可以保温啊。 哎， 你像孩子的这个奶瓶也可以搁进去， 可以 啊，热热什么牛奶啊， 没问题。 哎， 易拉罐啊， 什么易拉罐什么都可以搁进去、 这个罐装的小咖啡啊， 嗯， 你无论是凉的热的都能放进去，冬天保温、 嗯、 夏天保冷，移动的保温箱、移动的冰箱它都能来用。 而且呢还有一个双层隔热的这个玻璃杯也挺好的， 它是高硼硅材质， 是 不是普通玻璃。这个材质好在于什么呢？你入微波炉入烤箱就是零上400度零下200度的温差之间、 嗯、 这个玻璃都不会炸裂，这就叫坚固耐用高硼硅双层隔热玻璃杯、 嗯、另外呢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那个焖烧杯， 这个我也很喜欢、 啊、对、 嗯、 因为它呢可以说是多用了哈。 嗯， 既可以呢像刚才您说这个做饭焖粥啊焖个鸡蛋啊、 哎、 都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啊。另外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好了这个吃的啊搁里边的话，带饭呐、啊、给这个病人送饭什么的，它真的就是一个这个带饭的壶啊， 很方便，保温时间够长嘛、 嗯、 可以说你把食物食材装进去，这一天你早上装，晚上你吃的时候里边都是热乎的、 嗯、 热腾腾的。另外呢这个焖烧罐的容量是750毫升，基本上可以说一个成年男人饭量都未必能吃得完。 嗯，而且非常人性化的话呢，它外面再赠你一个铝箔的保温的一个袋子， 这个保温 袋子里非常方便， 是把焖烧罐